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如果说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刚才那一段算作是今天节目的影子，那么这一首感觉就是进入到影片的开幕的感觉，大片开始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加勒比海盗：黑珍珠的诅咒》这一集。这个主题呢，其实也给我们展开了一个感觉，奇幻冒险就要开始了。没错，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想用音乐给你导演一部大片，开始音乐电影的奇幻冒险。是不是刚才的音乐有一种奇幻冒险的感觉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那一段《黑珍珠的诅咒》。其实有时候音乐的由我来导演的，如果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完全只是欣赏奇幻冒险的题材，我是想在迷雾重重中拨开一道光亮，让你看到这些奇幻的世界，就好像这一首 感觉充满了迷雾的感觉。是的，你在音乐中寻找，寻找答案是在哪里，终点是在哪里，它为你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选择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不是音乐中有拨开层层迷雾的感觉呢？而接下来这首曲子让你感觉到可以深入到真谛当中，选自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另外一种冒险的感觉，这需要你用生命来体会。 约翰·威廉姆斯，他的铜管、小军鼓都配得非常有气场、气势，而且还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所以，这是怎么样一位作曲家呀？有时候我经常说，音乐很奇妙，简简的几个音符，不同的组合排列，就会给你带来相当不同的感觉。不知道这些音乐在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里听到以后，它在你的脑中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变量？真的是太奇妙了。听到这段音乐，同样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来自于他的《艺伎回忆录》，同样是和斯皮尔伯格合作的。我觉得我们连听了两首他的作品，好像被音乐中的大气势是不是有点压不过来了？换一个细腻一点的，同样也是冒险。这是选择电影《致命的浪漫》当中的音乐。是的，人生中何处不是冒险呢？人生的路，你决定走哪一条？走大路还是小路？大路有大路的奇幻，小路小小路的冒险。而当你要经历一段爱情的时候，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也是冒险。所以你看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致命的浪漫。就比刚才的约翰·威廉姆斯听起来要轻松一些，小木琴一敲，好像心情也好多了，让你觉得爱是轻松的，其实有时候并不。在这样的音乐中来签到，来看看一班的各位好朋友，会飞的老马你好，嘿，还有 Simon 外钢琴、崔军、水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你好，树下清风、花本、爱媛、立本、郑强、彭虫、秋水、风神、嘉禾山人、金美美、清秀、似水流年、细水长流、阵容一好，说很喜欢电影音乐时间是吗？灯心荣你好，还有缅甸猫、怪哉虫，还有秀杰、陈敏，还有灯心荣二，朱子成说了昨天信号乱，今天签到，

Classic。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继续我们的音乐冒险旅程。下半时段呢，继续在电影中感受那种奇幻冒险的因素。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有点大乐队冷爵士的感觉，作曲者呢是 John Barry。 其实 John Barry 的音乐主要有两种风格，一个是爵士乐，就是大乐队冷爵士的风格，还有一种呢则是非常深情的。很难想象如此深情的作曲家在他早期的时候创作的音乐是这样的风格。其实人也都有多面性的嘛。那其实早期的 John Barry 是很喜欢弄爵士的，他自己呢也在爵士乐队当中呢担任键盘手。在今天我们感受这些电影当中味道不同的感觉，这种冒险。而说了半天呢，刚才的这首曲子选自电影《金枪人》。哎，金枪人你可能觉得有点熟，是什么？其实也是007系列。要知道007系列有那么多部影片，每部影片可以有不同风格的音乐，真的是也是很过瘾。在007 James Bond 他的冒险历程中可以说是各种各样。那这一期呢是第九部 James Bond 系列影片，由罗杰摩尔主演。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任007的主演。你呢？说到冒险题材，在人经历的这些007经历的这些冒险历程可以算是非常的离奇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冒险题材，在荒野中，在野外，跟世界，跟自然，还有跟当地的土著人的相处。想做一个对比，接下来同样听听 John Barry 的创作，相当深情的玉兰公主。刚才的金枪人与与狼共舞，还有包括时光倒流七十年呀，走出非洲啊，都是John Barry的创作。如果要说让他和很多高产的配乐人比，像莫里康内、约翰威廉姆斯，他的作品显得不多，但其实也足够很多了。但是可以说John Barry的音乐大部分都是经典，而每每像听到这样的旋律，一定会打动你我的心。他那种唯美典雅的配乐风格也留下了多少经典。 他的代表作像有东施、狮子与我、远离非洲、与狼共舞等等。再认真听的话，相信也会猝不及防地被音乐所打动吧。回到我们的冒险主题，要说冒险题材主题，这一部真的堪称经典，环游世界80天，这是最早的那个版本。 我在这里呢给你带来的环游世界八十天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1956年的经典的电影音乐。后来呢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现在是应该是皮尔斯布鲁斯南也演了一部环游世界八十天，上演的时间是1989年，哎，其实也挺远的了。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早期的50年代的音乐了，真的还是过去的配乐有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感受到了吗？它的这种圆舞曲风格，它的这种色彩。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片段，那些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那些冒险的片段。同样是在天上飞，同样也是一种不同的冒险，而这部影片显得很有人情味了，选自电影《英国病人》。应该是这一首，选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救赎的朋友一定印象很深刻，尤其影片的主人公的那种理性，那种智慧。而其实音乐正相反，音乐是非常的感性的。作曲者是托马斯纽曼，他有很多的作品，像《马语者》《美国丽人》《永不妥协》等等。